第101篇，君主的魔法，达味的圣咏。我要歌颂仁爱与公正，上主，我还要向你吟咏。我要走齐全的路，你何时来我这里？我要在我的家中以纯洁的心度日。我绝不把邪僻的事情放置在我的眼前。我痛恨为非作歹的人，不让他与我相连。败坏的心我要远离，邪恶的事我不认识。暗中设计毁谤同僚的人，我要消灭他。高势阔步、心高气傲的人，我不容忍他。我眼注视国内忠诚的人，让他们与我同住。在齐全道路上行走的人，才可做我的忠仆。诡诈欺骗的人不得住在我的宫内，说谎不实的人不得在我眼前存在。我每日清早要灭绝在国内所有的罪人。我要由上主的城内铲除所有作恶的人。